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眼看着两座山丘之间的这段路就要通过了，后面的皇家骑士团也已经开始断后撤退。这时不知道什么地方响起了一声呼哨，两旁山包之上突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黑衣人，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向着下面冲了过来。此时皇家骑士团还在撤退的过程中。 快，后 事不行， 小姐， 交给我， 小姐， 快 快，不要慌，快点， 列队， 快， 魏之行 这边， 释放武魂。 十五所学院的魂师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各色绚丽的光芒开始在魂师们身上出现，武魂释放，魂环闪亮，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虽然各个学院之间并没有任何配合可言，但每一所学院都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敌人的出现反而激发了他们的血性，不退反进，他们已经飞快地朝着敌人冲了上去。但是令这些年轻魂师们意外的情况发生，他们被对手给了当头一棒。十五所学院的师生加起来一共有200余人，山上下来的盗匪数量大约在1500左右。这些盗匪展现出了惊人的配合能力，往往都是3-4个人围攻一个人，攻击手段简洁有力，顿时打了魂师们一个措手不及。毕竟他们的实战经验都是建立在少数人战斗之中的，像这样的大规模战斗还是第一次。绚丽的魂技开始出现了，但那些黑衣人却极为狡猾，凭借着相当不错的速度和配合，普通的1-2级魂技很难奈何得了他们。而且这些黑衣人之中竟然也有魂师存在，至少有超过30名50级以上的强大魂师，一旦有强力魂技出现时，他们就会立刻顶上去，平均对付每一所学院的是2名魂师。这样一来，盗匪们的群狼战术就发挥出了相当大的作用，场面完全陷入焦灼之中。对手魂师的出现令弗兰德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袭击。30名50级以上的魂师，这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强大实力。在这世界上魂师才有多少，总数也不超过10万，50级以上的就更不会超过5000人。5000听起来很多，但如果分配在整个大陆上那就少得可怜了。一群盗匪能如此有组织地发动攻击，而且还拥有这么多高级的魂师，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节省魂力，击溃对手。 1500人围攻15所学院，每个学院平均分到的是100名左右的敌人。战斗一开始，唐三就发现了问题。那些黑衣人的素质明显比普通人要强得多，至少也是专门经过训练的战士，速度力量都相当不错。虽然他们有数量优势，但对付的却是全魂师队伍。分到史莱克学院这边的2名魂师都拥有5个魂环，而且都是最佳魂环搭配，一上来他们就化解了马红军的一次攻击。弗兰德和柳二龙同时顶上，火力全开， 群战。 唐三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最不怕的就是群战。蓝烟草沿着地面四散分开，飞快地扑向敌人，凡是接近的对手都立刻会被蓝烟草缠绕上。节省魂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速战速决。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对手，唐三心中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原本就极其惊人的实力彻底展现出来，同时他也担任起了史莱克学院这边的指挥任务。 上前 迟滞了对手的动作之后，唐三并没有急于攻击，黑黝黝的小匣子出现在了史莱克七怪掌握之中，七人极为默契地分别对准了不同的方向，飞快地完成着击阔上弦的动作。被唐三缠绕上的那些黑衣人似乎有所焦急，突然其中一个黑衣人大喝一声，身上竟然开始产生魂力的波动，3个魂环从他身上升起，竟然硬生生地挣脱了缠绕在腿上的蓝银草。看到这一幕，唐三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猜测，但此时他也顾不上这些了，击阔装填完毕， 放！ 铿锵的金属爆鸣声中，7架诸葛神弩喷吐出了死神的气息，每人16根，一共100余弩箭喷洒而出，也交织成了一张充满死亡气息的大网，惨叫声不绝于耳。 在诸葛神弩强横的穿刺能力面前，黑衣盗匪终于开始出现了大范围的杀伤。诸葛神弩的穿透力实在太强了，足以同时射穿几个人重叠在一起的身体。只是一轮齐射，围攻他们的敌人就少了大半。 大家别动，做好防御。 说完这句话，他的身体已经冲了出去。这时候其他学院都在被围攻之中，谁也不会注意到他这边。只见唐三双臂虚幻般律动之中，无数晶莹的光芒从指尖挥洒而出。那一瞬间，在唐三身上仿佛看到了八条手臂一般，唐三就像专为暗器应运而生的千手修罗，不断将死亡的气息带给敌人。一旦锁定就绝不留手，这是唐门总纲中的规矩，唐三又怎么会忘记呢？不论这些蒙面的是什么人，他们显然不是怀着好意而来。唐三用的暗器大多是各种飞针，从最普通的精铁针到穿骨针、破甲针、霸王针，各种大小不同却威力惊人的飞针不断从唐三手中挥洒而出，紫金色的光芒从他眼中喷吐着，周围的一切尽在他六感掌握之中，每一次出手都立刻会有人随之倒下。唐三射的并不都是对手的要害部位，但是不要忘了，唐门不只有暗器，还有毒药。在唐三的24桥明月夜之中，既有令人麻痹的毒药，也有见血封喉的毒药。面对敌人，他会手下留情吗？史莱克七怪也是第一次看到唐三全面发威的样子，他们只能看到不断有亮晶晶的光芒从唐三身上挥洒而出，而在唐三20-30米的范围内，敌人就像割麦子一般倒下，凡是倒下的就没能再站起来。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不只是史莱克学院这边的低等匪盗被肃清，甚至连周围的一些黑衣匪盗都要被殃及。唐三的暗器实力太恐怖了，无孔不入，悄无声息，等到对手反应过来时，往往已被毒针刺中。他的暗器可以说比任何魂技都要霸道，使用暗器的唐三变得格外自信。此时此刻对他来说，蓝银草所拥有的魂技已经完全变成了辅助作用，那些黑衣盗匪就没有能够近身的。正在唐三准备扩大战果的时候，黑衣盗匪似乎也意识到了这边的不对。一共三道身影朝着唐三同时扑了过来，这三个人一出现，唐三立刻感觉到自己先前的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消失了。虽然这三个人在扑过来的过程中都没有释放武魂，但他们带给唐三的压力却相当大。面对危机，唐三的第六感格外敏锐，没有任何吝惜的六颗子母追魂夺命胆已经从他手中飞了出去，亮晶晶的铁胆在空中划出六道美妙而交叉的弧线，将唐三与三名突然出现的对手阻隔开来，而唐三自己则用能够达到的最大速度飞快后退，朝着伙伴们冲了过去。一道彩光适时落在唐三身上，正是宁荣荣的辅助到了，速度增幅 40%， 唐三后退的速度顿时大增，六颗子母追魂夺命胆在空中悄然碰撞在一起，刹那间大鹏毒雾弥漫而出，隐藏在毒雾之中是无数精铁打造而成的豪针，带着恐怖的剧毒形成了一片大幕，笼罩了三名黑衣人前进的道路。此时唐三身上的衣襟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因为他清晰地感觉到那三个人身上加起来的压力竟然令自己险些崩溃。 这三个人的实力相加绝不会逊色一名80级以上的魂斗罗，敌人之中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魂师？ 三名黑衣人用他们的魂环数量肯定了唐三的猜测，877，一名魂斗罗，两名魂圣释放了他们的武魂，无比强横的魂力波动瞬间爆发，大鹏的毒针席卷而去。唐三自身的魂力还是太弱了，如果刚才这六颗子母追魂夺命胆是由独孤博释放，那么这三个人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不过就算如此，也终究是阻挡了对手一下，令唐三有机会快速退入伙伴们之间。突然看到三名强者出现，刘二龙和弗兰德也是心中一凛，他们的对手两名50多级的魂师在战斗中表现得极为滑溜，又都是敏攻系，直到现在也没能毁灭。此时眼看着三名强者出现，两名魂王掉头就跑，身影迅速接近，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一魂斗罗，两魂圣，两魂王，这样的组合实力有多强，他们再清楚不过。 如果有大师在这里，和弗兰德柳二龙施展出他们的黄金铁三角的三位一体武魂融合技，或许还能对抗，但现在显然是抵挡不住的。但到了这个时候，谁又能退缩呢？那名黑衣蒙面的魂斗罗冷哼一声，抬手挥动，五个人同时逼迫过来，两名魂圣直扑弗兰德和柳二龙，而他则带领两名魂王朝着史莱克七怪一行人而来。唐三戴沐白对视一眼，从对方眼中他们都看到了坚定的光芒。弗兰德和柳二龙那边的战斗已经率先开始，弗兰德虽然也是魂圣，但魂力已经接近79级，在魂圣中是绝对强大的存在。他的对手是一名插翅虎魂圣，两个人的战斗直接在空中展开。柳二龙的对手是一名铁甲龟魂师，两个人一攻一守，打得也是不可开交。柳二龙的攻击固然强横，但他的对手的防御也是坚不可摧，同样陷入了焦灼状态。这两名蒙面魂圣似乎就是针对柳二龙和弗兰德的，他们的武魂虽然未必能够克制住史莱克学院这两大强者，但拖延住他们绝无问题。到了魂圣这个层面的战斗，双方可以使用的魂技数量很多，想要击溃一个等级相差不多的对手，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